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度，最低气温-6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会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都是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把生活中遇到的这些问题发送给我们，在节目中我们一起来讨论。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给我们发微信提问，也可以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情况。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吴若梅老师。吴老师好。 你好孙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若梅。 一位女孩子问我们一个问题哈，她说我就想问你们，其实呢我有的时候非常需要男朋友的关心，需要男朋友在乎我，需要男朋友把我当成自己的宝贝，但是我男朋友呢比较粗心，而且我男朋友自己也坦诚地告诉我说他是一个情商不高的人，有的时候他想不到那么多。我想说的是，当他想不到那么多的时候，当他没有做到他关心我的时候，我呢就在生气，而且这个生气啊，我会发火，我会愤怒，我自己也会气得不行。其实呢，我看了一篇心理学的文章，我对我自己有了一定的了解，我觉得是我需要他，但是我不会表达这种需要，所以呢，我通常就是用生气来表达。比如说，上一次，我和两个闺蜜一起吃饭，在吃饭到一半的时候呢，她刚好给我打电话，我一问，她恰好在附近。本来那天啊，她说她加班，没有想着和她一起去吃饭，只是和闺蜜约了一起聚一聚。那他恰好呢是在附近，我就对他说，让他到我们吃饭的地方一起来找我。其实啊，我特别想和他待着，因为毕竟是一个周末，我希望的是我和朋友们吃完饭了还能和他多待一会儿，而且我和他在那一天已经有一周都没有见面了。可是呢，他对我说，既然你和闺蜜吃饭，我就别过去打扰你们了，你们女生之间我自己随便吃点就得了。他说完了这个话，他就真的不过来了，然后他真的就自己随便吃了点东西。其实我真正是需要他陪我的，当着别人的面我也不好说什么，可是呢吃饭就吃得特别没有意思。吃完饭之后，我越想越生气，我就打电话跟他发了脾气。这样的时候其实挺多的，我就想说的是，明明我是很需要他陪我，需要他心疼我，可是我总是用发脾气的方式来发泄自己的情绪，我不想这样做，可是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所以我就想问你们，你们觉得我应该从哪儿来改呢？ 这个女孩真的挺有意思的，看来她找的那个男朋友呢是一个大条的，精神神经都是大条的那么一个男生，不是不爱她，但是表达起来达不到她这个女孩子需要的这个标准， 对， 是 达不到他的需求。 哪一个女孩子都希望的是男 男朋友细腻温和关爱自己是吧，得特别特别的那个怎么说，又能够提前想到你需要什么，又能够把话说到位，又能够在行动上做到让你100%的满意，那么其实这样的男生是很少的。 嗯， 很少，不是没有，很少。那现在你碰到的是一个大条的男生，那很好啊，也没有什么关系，他爱你，这首先是这样的，你也是爱他的，因为你需要他给你一些更多的关爱。直接说呀， 嗯， 就比如说她在跟闺蜜吃饭的时候，男朋友打来电话了，就在附近，她说随便吃点就得了，她说你可以告诉他说你随便吃一点没关系，我们在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咱俩约一个地方，我们待会儿我去找你，或者你过来找我，你把话说清楚啊。他说啊，我不打扰你们了，你们吃吧。你说谁说你打扰我了，我还想把你介绍给我的朋友呢。你把话说到了，给了他来的理由，那么他就会来了。 嗯， 关键就是说你不把话说明白，他又是想不周全，那么你就再用发脾气生气打吵架来处理问题，那他怎么能知道下一回他怎么做？他依旧不知道。 嗯， 依旧不知道。哪怕这一次他没有让你满意，在平和的时候你告诉他，其实那一天我是希望你过来跟我们一起见个面，然后送走两个闺蜜呢，我跟你待着，因为我们都一周没见面，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啊。其实女人是什么，温柔就是力量。 嗯， 你自己都不能把温柔这个能力发挥到极致，你就用一个跟温柔相反的一个状态吵架生气来处理问题，那怎么可能他朝着你需要的那个方向去变化呢？ 嗯， 很简单，直接说，说得很温和，说得你很渴望跟他在一起。其实人就是这么说，人受一句话，你把话说到位，对方就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了。 对，但是生活中像他说的这个场景吧，其实还挺常见的。 是，谈恋爱的时候经常会这样。 对，而且不仅是谈恋爱，有的时候我们在包括对亲人伴侣的这样的人际关系中，我们也通常会是这样，就是明明我们对对方是需要的，比如说我们需要对方关心我们，需要对方不要忽略我们的感受，需要对方听取我们的意见，这个需要对方陪伴我们，但是当对方没有达到我们要求的时候，我们表现出来的就是愤怒生气，我们就会觉得你看你都想不到我这个，其实你应该陪我。 就是我们在无论是在恋爱当中还是在夫妻这个交往这个人际关系当中，不要老让对方来猜你需要什么，他猜他肯定猜谜还有猜不着的时候呢，对不对？他猜不明白的，你直接就告诉他说，哎，再过两天就是我生日了，必须我们要出去吃一顿饭，告诉你啊，我想要花啊，这有什么不行的。你一次两次你提醒他，到大概第三年的时候他就会想着了。 嗯， 他就会有所变化了。人其实是能够变化的，甚至于你都可以提前说，咱们俩必须要把咱们重要的事情都在备忘录里留出来， 嗯， 写下来，到时候好提醒，要不然你又忘了，这都是可以的。关键就是在跟亲人、跟男女朋友之间、夫妻之间的那种交往当中，往往我们忽略了好多可以认真的良好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嗯，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相信自己的男朋友女朋友，相信自己的伴侣，相信自己的亲人，我们要相信对方其实是很愿意满足你的。 对对， 只不过他并没有读懂你的那份需求。 对， 所以刚才吴老师说了，这个需求呢，你不如直接来表达，你不如告诉他我想怎样，我需要你。其实很多人都很爱听到这句话， 我觉得是，尤其是男生。 对， 你把那些你的需要告诉他以后，他真的他就像个英雄一样保护你，这多好啊。 对，所以你越是能够直接表达你的需求，那么别人满足你的概率就会越高。 对， 嗯，这个是一定的。当我们知道了这个很朴素很朴素的道理之后，那么你可能以后就会少发很多脾气了，因为你可以试着直接提愿望提需求， 对方愿意满足你，你就会建立你们之间一个很好的互动模式。 对，其实发脾气一点问题都解决不了的。 对，所以这个女孩其实我今天把她的问题放到第一个，是因为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好典型的问题哈。 是的， 这个女孩能够意识到，从现在开始，如果听了我们这期节目，说不定很好，说不定她真的就知道找到了一个她和男朋友怎么样去相处这样一个模式了。 是的 啊。好，我们再看下一位，下一位呢只是一个男生，男生问到一个问题，说我不知道我和这个女朋友算不算是谈恋爱，她很少对我讲心里话，我约她出来，有的时候呢她会出来，有的时候她会不出来，有的时候出来吃完饭我还想和她有一些其他的活动，比如说看个电影啊或者什么的，她通常就推掉了，她会说她累了想回去了然后就走了。和我在一起呢，我跟他之间想听他聊天说话，我会提问，问一些问题，有些时候他愿意说，有些时候他也不太愿意说。我总是觉得他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情绪是比较平稳的。那么我当然向他表白过，我说过我喜欢他，他的回复呢是一个微笑的表情，既没有拒绝也没有其他的，我想没有拒绝也就算是答应我，或者至少是考察我的这段时间吧。我要说的是，我们已经有半年都是这样了，他就好像是画出了一条无形的线，我总是跨不过那个线。到现在呢，我们俩也就是吃饭，我提问他会回答，有的时候我也跟他讲一讲我这几天的经历，遇到了什么事儿。有一次我约了两对朋友，我说带着他一起和朋友见个面，他找了一个理由没有来。所以我就想问你们，我们俩算是谈恋爱吗？ 我倒是觉得这个男生觉得自己是在谈恋爱，那个女生呢可能这么说，把你当做一个也许未来可以谈恋爱的一个对象，他没有投入。如果是投入跟你有情感的这种特别亲密的情感的这样联系的话，不会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他只是觉得也许再发展发展再看一看可能有机会，但是半年都是这样了，我倒是觉得可能希望也不是太大。因为恋爱只要是两个人相爱的话，那节奏不会是这样的一个节奏，绝对不会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就算他给你一个微笑的脸，他只不过是不想，这么说不知道猜的对不对啊，我算是猜，只是不想把这个联系断掉。 嗯， 我想是这样的，所以这个男生还得，要不然你就继续努力，再追得狠一点，在提问的时候提问的多一点。当然，也许有的女生她是比较那种冷的、冷静的那种态度， 嗯， 也许啊，但是恋爱当中不会是这么冷的一个状态，如果他爱你的话， 嗯，所以呢，如果可以的话，你也可以把你的现在的这个观察体会你可以告诉他。 对呀、你给我们发来这么长一个发给他，对吧，发给他，你听听他怎么解释。 对，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我们看下面有一位在微信中给我们留言的哈，说我想问一下哈，这个我刚刚结婚一年半的时间，然后我就发现我的丈夫其实是在结婚之前就已经出轨了，在结婚之前就已经和他高中时候的一个同学开始有了关系。那么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还要和我结婚，也许是因为他觉得不和我结婚没有办法交代吧。在我们结婚以后呢，他对我就是比较冷漠，所以慢慢的我就觉得我们之间特别不像那种亲密的刚刚结婚的一对夫妻。 我就开始做了一番调查，才知道原来是在结婚之前他就已经和他高中的一位女生好了。我现在也进了他那个高中同学的群，然后在那个高中同学的群里我能看得到那个女生，但是我发现他们俩在群里边是不相互说话的。那个女生如果说了什么她是不说的，她如果在里边说了什么那个女生也是不说的。可是呢，我非常想在那个群里边把她和那个女生的事情说出来，我觉得要让大家都知道那个女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这件事情我最近也在和她冷战，当然她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告诉他我发现了所有的这一切。 挺有意思的哈，要在群里说出那个女生都干了什么。 嗯， 那女生一个人什么都干不了，真的是，这是两个人的事儿。 对， 这是两个人的事儿。 你要说出那女生干了什么，也就等于同样说出了你的先生做了什么。 对， 也就是其实他的思维就是我要把这一对狗男女示众。 对，我明白这个意思， 就这意思是吧？ 但是 我就让所有人都知道他们俩都干了什么事儿。 可以，可以这样做也可以，但是我先问他一句：你还跟这个男人过不过了？ 嗯， 如果不过了，咱们都已经到这份儿上了，撕破脸，你就给他周出来。 嗯， 没问题。 嗯， 对吧？顶多是你把他们骂急了，他们再回过来头来骂你，让所有的高中同学都知道这对狗男女怎么样了。对吧？ 嗯， 其实有什么积极意义吗？没有的。我倒是觉得，你既然发现了，你还不如跟你的这个丈夫，是沟通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你自己先有一个谱，就是我跟他过不过了。如果我过，我就朝着积极的方向去调整这件事情；如果我不过了，也没有必要在那群里把他们俩给扔出来，真的没有必要。 嗯。 咱们就说咱不过的，咱们协议离婚也好，咱们怎么样安排我们的财产也好，我猜这个女人可能还没有孩子啊，这还是个好事儿。那么分手就是了。 嗯。 就也就是说想过要谈， 嗯， 我知道你们的事情了，咱们要想办法把这件事情解决了，对吧？不想过我们也要谈，我们怎么样和平分手。 嗯。 其实给对方留面子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嗯， 真的，我倒是觉得即便是分手了，他真的另有所爱了，你就算给他留一个面子又怎么样。 嗯，通常人们的思维是觉得他没有给我留面子，他先伤害了我，我是受害者啊，这个他欺骗了我，所以呢我已经是愤怒到极点了， 我要以牙还牙。 对，然后因为我愤怒，所以现在我变成了一颗炸弹，我的这个愤怒炸弹，我至少要把周围所有的人，我至少要把他们也要炸伤。 其实真的没有必要，这个事儿不是说我希望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所以我才说出来。如果想过一个方式去谈，不想过另外一个方式去谈，那么关键是解决问题，让你自己不再苦恼。即便是离婚了，你也可以开开心心的分手啊，对吧？你何必跟他较劲呢？你把他们那群里炸伤了，你就多高兴吗？ 嗯， 你就得到什么了吗？其实你只是生气，或者说是更加的生气，没必要的。 嗯 嗯，希望他能够很好的处理这件事情吧。 嗯，对，处理好这件事儿哈。既然已经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了，其实有的时候用愤怒，用这个扩大伤害的这样一个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你可能你的伤并不能够得到任何的愈合，反而会让你更难受。 特别又想起一句话来啊，就是什么呢？如果你去心平气和的跟他谈，错在他对你是有一份歉疚感的。 对。 对吧？他这个时候他处理问题，即便是离婚，他也是亏欠你的，那么可能分手的时候对你是有利的。如果你把他炸伤了，回过头来你们还是离婚，那你什么就是俩仇人呗。 嗯， 对吧？所以真没有必要。 对。嗯，一个女生问我们说，我想问一下，我已经怀孕五个月的时间了，男朋友呢在之前就告诉我他父母并不同意他和我在一起，而且现在他父母都知道我怀孕了，也知道我怀孕这么长时间了，他父母还是不同意他和我在一起，所以他现在也很犹豫，也不和我去领结婚证，我该怎么办呢？ 这我们怎么说呢？怎么，反正这个孩子我看是得生下来， 嗯， 对吧？肯定得生下来，不然的话怎么办？五个月你做引产也还是有危险的。再说了，这个事儿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说怎么办，让你怎么办，只有你们两个人好好去谈。无论将来怎么样，这个孩子可能得保下来。那就算不结婚，那个男人也得负责任。这个法律还是支持你的。嗯，我不知道孙岩咱们该怎么样给他建议。这个， 哎呀，我好纠结啊，因为我有点担心，比如说我担心即便孩子如果要生下来的话，假如男朋友真的就 不结婚， 以父母之名就是不和你结婚，那么或者这个一样，有一些人也可能是即便你生的是我的孩子我也不照顾，也有可能。所以我不知道你的男朋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另外我也不知道你自己以你的工作能力、经济状况、住房情况，你养得起这孩子吗？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怀孕的月份太大了呀。 怀孕的月份五个月，我觉得倒是可以去咨询一下医生，这个我们说了不算。 对对， 生也好不生也好，这些有的时候确实，比如说医生可以帮你决定一部分，那么还有就是你得自己评估你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这样说有一点，怎么说，可能这个有一点太理智哈。我当然希望你的男朋友能娶你，因为他父母的意见其实此刻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你男朋友和你们两个人才是最重要的，你们是孩子的父母，对吧？ 对啊。 他的父母今天同意与不同意问题都不大，关系都不大了。但是假如你的男朋友到这样的时候还在磨叽，那么这个人他能不能承担？ 对对，这个也是我想说的，他承担得了这份责任吗？ 对，他承担得了你孩子父亲的这份责任吗？要么他是一个不成熟的人，要么他是个妈宝男，要么他是一个自己对生活没担当的人，他连自己的女朋友现在怀孕五个月了他都不能做一个决定出来，我觉得这个男生挺可怕的，是不是？ 所以呢，还是得你们两个人去商量，你们两人去商量，去看医生看怎么样给你一个建议吧。 对， 可能是这样。 对，如果说这个孩子要生，比如说出于健康啊、身体啊、方方面面的原因啊，那么这个孩子是需要生下来的。那我也特别希望你能做好心理准备，假如说他是个不负责任的人，假如哈他就没有打算承担孩子，你自己怎么养孩子？你的工作可以吗？你自己的收入可以吗？你有自己合适的住房吗？爸爸妈妈谁能帮你带吗？你有亲人支持你吗？那毕竟生下来是一个小生命， 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一个问题， 特别复杂。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真的不知道该从哪一方面 能帮到你。 对，不知道能帮到你。你说身体条件现在就是这情况，做引产月份够大的了， 对 吧？ 嗯， 还有结不结婚不是我们说了算，我们说还是希望你结婚，这是我们的希望，但是那方就不结婚， 嗯， 你又怎么样？ 对呀， 孩子生下来未来的，像孙岩刚才说了那么多，怎么样把这孩子带大？ 嗯， 这也是一个大问题，真的是挺困难的一个决定，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对对对，所以假如真的要生孩子的话，你看这个女生至少得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自己可能因为要带孩子，不能够很好的出去工作，所以我们都不知道你的情况，比如说你的学历、你的个人能力， 她的年龄关键， 应该是适婚年龄吧？ 不是，不是，会不会是岁数比较大，也难说。 也难说，对，我们都不知道。假如说岁数大了，比如说现在要这个孩子，可能已经是一个。对于自己来说可能是一个以后机会不多了，那么这个孩子你可能还一定要哈，或者你自己是一定想要。还有就是你为什么想要这个孩子，就是你是因为你们两个人之间你觉得是相爱的还是什么，你都要想好。我觉得要孩子是一件挺复杂的事情，还是希望所有的女生们在你们心里准备好要孩子的时候，那我们去要孩子，特别是在比如说和对方情感不能确定，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能够落实的情况下，如果说要孩子的话，稍微考虑的长远一点，因为女生你会担负更多， 对啊， 你要担负抚养孩子，你要担负 除了健康身体，你最重要的是你拿什么来养孩子？ 对，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 对对，真的，你拿什么来养孩子？ 精力、财力， 是吧？ 对， 你说现在在一个无论是城市也好，乡村也好，你拉扯大一个孩子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如果你没有能够让孩子有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的话，你还是真是想明白了再去怀孕。 对对，这个它真是一个大的一个工程，你要是没有做好那些预设的话，到时候真的会抓瞎的。 是的啊，所以女孩子们想多一点吧，拜托，在要孩子这件事情上稍稍想得多一些。有的时候啊，在我们节目中也看到太多的孩子没心没肺的就怀了孕了。 没错， 你都没想过， 这词儿用得太对了。 嗯，真的，你都没有想过你生完孩子以后你这个处处抓瞎的那个心态，你把你自己逼到了这个崩溃的边缘。最重要的是你对那个小小的生命太不负责了。 对，所以大家想好了，一定得想好， 想好了啊。好，稍后今夜思雨时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各位遇到的情感问题。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给我们发微信，也可以了解我们节目更多的情况。 大家好，我是王悦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 107.3 AM 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 北京人。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四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三度，最低气温零下六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二十二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时。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今天节目中的嘉宾吴若梅老师，我们和大家来交流的是各位遇到的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都可以给我们发微信，或者在我们的听友微信群留言，还有在新浪微博可以给我留言，在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孙岩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有一位男士说到一个问题哈，说我老婆这个人吧有一个毛病，我跟他说过了，但是他好像总是不听。越是人多的时候吧，我老婆就特别爱说我的一些坏话，比如说在他父母那儿啊，还有在一些朋友那儿，我们聚会的时候一起出去吃饭情况都挺好的，可是呢说着说着他就说到我了，比如说我在家不干活啊，什么包括我这个什么时候股票损失了多少钱呀、啊包括这个上一次他要买什么什么车我没有让他买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事儿吧。反正就是口无遮拦，越是有亲人朋友的时候就越是抱怨我。我心里挺不舒服的。你说刚开始吧我觉得也别计较了，我一个男人也就不计较。可是我发现每次吃饭每次跟人家聚会啊，总是拿我当主题，总是跟人家说我不好。后来回来我就跟他发火了。我跟他说你别老在外面说我。结果下一次他还跟人说我回家跟他发火的事儿。有一次前不久，我爸我妈还有我弟弟媳妇儿也一起吃饭，我老婆又在那儿说我的不是，我爸我妈我弟都不高兴了。我弟媳妇儿呢在那儿倒没说什么话，但是呢我弟弟在那儿呢就跟我老婆呢开始顶起来了，就是说为什么要说我啊，就是替他哥说话呗。结果呢我老婆居然回来以后还跟我生气了。我就想问你们哈，这个女人这样吧，有人说这其实呢就是女人说话的方式，没有什么坏心眼儿。我也知道我老婆这人没有什么坏心眼儿，但是实在不愿意她在别人面前当众贬低我，怎么办呀？ 这男人的心情特别理解，要让我说就是说这是一傻老婆，不会当老婆的女人，真的是这样。你在公众场合在跟朋友吃饭的时候是应该给自己的先生就是摆足了面子的，给足了面子，这才是好女人。可是现在就这情况，你说怎么办呢？只能回家去谈呗，一次一次的跟他沟通呗。你只是告诉他说，你说那些话的时候，别人怎么看我？我心情是怎么想的？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我有多么的难过？那么我是不是这么差？只能这一点点调整。说真心话，不是太好把他这个毛病扳过来的，因为他已经成了一个习惯了。再或者你们可以约一下，就是约定一下，一旦他说出这类似的要这个苗头发现了的时候，你给他一个什么样的暗示让他停嘴闭嘴。这是很蠢的一个做法，真的是很蠢的，就经常可以把老公推出去的一个傻的做法。 真是，真是这样的哈，就是很多女人可能没有意识到，她反而这个经常，其实生活中有这种场景， 对， 包括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偶尔和朋友啊，和这个什么人啊，有社交场合吃饭的时候啊，聚会的时候啊，我们也见过这种人，就是这种女人数落起自己的先生来。这个毫不留情把那点家底儿都抖漏了，好像是像数落家里的孩子。 对 啊，如果那个先生啊没在身边可能还好一点，那先生要是坐在身边，那脸色真的是挺难看的，挺尴尬的。 就是怎么说呢，我们这个女人听不到我们的节目也许哈，但是我是特别想告诉女孩子女人们，将来无论谈朋友也好，还是对自己的丈夫也好，在公众场合要给他面子，至于说他哪儿做的不足，那是回家说的事儿，应该倒过来的。其实你不能说这个女人不爱她老公， 嗯， 不见得不爱，对吧？可是她的表达方式就是出问题了，那只有提醒她，让她改。 嗯， 所以是不是这个男士也可以把自己的那个特别痛苦的那个感觉告诉老婆，看他怎么说，也只能这样，没有办法把他马上全扭过来。 嗯， 我真的希望女人不这么傻。 有些女人会觉得当众训夫啊是自己的权利，而且是自己独有的权利，这个男人是我的，所以我当众我可以这个，我可以说他笨，我可以说他傻，但别人不能说啊，不行。 是啊，肯定是有这样的女人。 所以就真是告诉所有听我们节目的女士们哈，女生们，我们都要学习到这一点，一定不能当众不给你男人面子。 对呀、 啊，这一点的话，这个你想想男人的那个心态， 你不想好好过了吗？ 对， 你想把这个男人推出去吗？那你就这么做吧。 哎呀，我其实是觉得这个男士给我们发微信的这个男士，他写的还挺婉转的， 对， 他还没有那个。写出一些比较激烈的一些话哈， 对对， 其实对 他没有说他心里更深层次的那个感受，把那个更深层次的感受告诉你老婆。 对对，你可以说出你的那个难堪， 对， 委屈， 对， 尴尬，你也可以告诉他，谁都不希望在别人面前是这个样子的。那当然，同样我们也知道，生活中也有男人是这样的。也有男人会如此，比如说当着别人的面讲自己老婆什么懒啊，不会做饭啊，啊，他这人这就知道嘛，花钱买衣服啊什么，这样的话我们都避免。 对， 就是作为夫妻，我们都要知道当着别人的面给对方给足面子， 没错， 一定是夸对方，而对方回家会加倍对你好。 没错啊，这点要想不明白的话，那真的是日子很难过的呀。 是的，是的，嗯。有一位这个女士哈，说到一个问题，她说我和我先生呢，我们两个人离婚已经有6年的时间了。离婚的时候我们的儿子4岁，现在呢这离婚这么长时间以来，孩子呢一直是判给我的，他应该付抚养费等等这些，但是他就失踪了，也不跟我联系了等等这些。最重要的是他也知道我当时有一份收入，还可以养得了孩子。我呢，其实也是抱着不跟他打交道的心态，也就没有使劲儿的去找他。那么他给不给抚养费，在我来说，不联系也好。可是现在他突然出现了，然后跟我说他父母想孩子了，他一定要让孩子和他父母去过节，或者说寒暑假的时候跟他父母待一些日子。他说是父母逼他这样做的。那我心里边很难受，很别扭。一方面，孩子对他来说已经很陌生了。要知道孩子4岁就离开了爸爸，现在孩子10岁什么都懂了。我对孩子都没有办法解释，因为这么长时间来，我跟孩子解释的是，他爸爸去国外了。不跟我们联系了。现在呢他要把孩子放到他爷爷奶奶那儿去过假期。我不知道老人对孩子有什么影响。不给孩子吧，我觉得伦理道德上我自己有点说不过去。给孩子吧，我又觉得作为母亲我独自抚养了他这么多年，我不甘心。 我觉得这是两回事。 上法院起诉，让他把抚养费都补齐，再然后把以后的抚养费怎么样付，这些手续都办齐。至于说他爷爷奶奶想孩子了，比如说过一个节或者过个周末过去，这你是拦不住的。 嗯， 毕竟那是血缘关系，他探视孩子你也是拦不住的。那么就有一个协商的问题，这个协商也可以通过关于抚养费的这一个法律上边的这个官司确定下来。 嗯， 至于说孩子十岁了，我倒是觉得应该跟孩子说实话。 嗯， 孩子他有一个选择的权利，比如说我想去我不想去。 嗯 嗯，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别在这个孩子的心里播种仇恨，你爸多么多么的不负责，你爸是一个什么样什么样的人渣，或者说他们家怎么怎么怎么不好，这些都不要说。嗯，一个男孩子爸爸如果是你把他爸爸说得很差啊， 嗯， 也许他爸爸很差，他对于他的成长是不利的。你们两个人的恩怨，他该不该付抚养费等等，法律都是可以决定的。 嗯， 都是可以处理的好的。比如说法院也可以判说过年过节什么时候去可以看孩子，我觉得看孩子人家是天经地义的，这是应该允许的。 对， 但是他没有付抚养费，这是法律不允许的。 嗯， 把两件事分开来做就可以了。 好。 嗯 嗯，有一位女孩子说，我和男朋友我们俩的爱情长跑9年了，本来呢就是要结婚了，结婚的事情早在两家的议事日程上了，婚戒都已经买了，然后结婚的很多事情也都在准备中。就在最近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发现他其实那份情感已经转移了，好像是对另外一个女生很感兴趣，而且他就像是9年前追求我的时候那种热恋的神情，在他的脸上以我对他的了解一下子就看穿了。他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和我说话的心不在焉，他低头看那个女孩微信的时候，看那个女孩发来的照片，看那个女孩的朋友圈，他的那份表情，以及有的时候他突然想去倒一杯酒喝，我知道他的内心翻腾着一种情绪等等，我对他太了解了，我知道他真的谈恋爱了，而这个恋爱的对象不是和他走了9年的我，不是马上要和他结婚的我，所以我现在想的是我是不是应该和他分开了。 无论分还是和，至少要好好的谈一次吧。 嗯， 不是，不见得是谈一次，应该很认真的去探讨这个问题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当然有可能谈恋爱谈到9年的时候有一个疲惫的一个状态，对吧？他既然没有说出来跟你分手，也许他还觉得婚姻的承诺是一份责任，他没有想分手，那么好，借着这个机会当你发现了这件事情的时候开诚布公的谈，不是闹脾气也不是指责什么的，大家把事情说清楚，探讨一下我们将来的路该怎么走。 嗯， 你都已经做好分手的准备了，那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呢？ 嗯， 但是在谈的过程中一定要表现出来你所有的情绪，比如说爱，你的等待，你的9年怎么样，对你们将来未来的设想。 嗯， 不是闹脾气，是把你所有少女时期的梦可以一个一个的讲给他听。 嗯， 看他是一个什么态度。我倒是觉得他还这个男生还没有到狠下心来割断这个9年的情感联系的这个过程，没到这个程度，那么看还有没有挽回的机会吧。 嗯，对，所以再尝试着去谈一谈。嗯，我觉得这个女生给我们发来的这个微信哈，很冷静的在叙述， 很冷静 的在叙述这件事情。嗯，但是我相信在这样一个状态下，也许这份冷静仅仅是在文字当中的。 对对， 内心是什么样的感觉，嗯，按照一般的状态来说其实我想不会好受到哪里去。 对对对， 相处了9年都要结婚了，突然发现自己的男友有了其他的这样一个情感的走向。嗯，那也是想明白到底要怎样，比如说还能不能重新复合在一起， 仅仅对方是一时的情绪波动，还是对方确实已经想好了，这些还都不知道呢。 对，所以需要谈呢，需要好好的谈一下。真的在这种情况下是很艰难，谈起来很艰难的。只是提醒这位女生不要情绪化，你可以哭，可以流眼泪，但是吵闹骂埋怨等等都没必要，全都没必要，得稳住了神儿，一件事一件事的谈。 有一位女生说哈，我和男朋友两个人最初在一起的时候吧，男朋友就对我说过，虽然呢我稍微的胖一点，个子矮一点，但是他对我其他方面呢还都是挺满意的，我一直是很喜欢他的，我对他很好，我也挺懂事儿的。我们两个人独自在城市生活，他的父母在离我们这个城市200公里地方的一个乡村里边，而我呢家是县城的，我家的条件好过他家的条件，我父母只有我一个独生女，我父亲非常疼爱我，所以几乎每个月都会给我的卡上转一些钱，父母说了他们俩挣的钱基本上都是让我来花的。而男朋友的家境差一点，我呢就经常资助他，给他父母比如说买药，买一些营养品，比如说过年过节的时候给他父母准备一些礼品等等。我觉得我是做得非常好的一个女生了。就是在前不久第一次见到他父母，在见他父母之前我做了很多的铺垫，就像我说的，包括给他父母买的很多东西，他寄过去的时候他打电话也都告诉他父母是我买的。可是我见到他父母的时候才觉得他父母对我一点也不热情。他父母第一看不起女生，觉得女生似乎就是不如男生，觉得女生做什么都是应该的。第二，他父母当着我的面对他说，这个女孩个子怎么那么矮啊，这两件事情都刺伤了我的自尊心。回来之后我什么都不想做，我也不想对她好，也不想对她父母好了，当然我也舍不得她，我也没有想和她分手，可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女生是不是付出的太多回馈太少，心里觉得不太平衡。这是肯定的啊，因为你想她从经济上什么的接济这个男生，那我不知道这个父母是在哪里，是不是比如比较闭塞的一个环境，比如说是在农村，或者在什么？ 对对，他父母在农村。 对对，在农村，可能那个呢，他们就会有一些媳妇就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的一些旧观念，会有这些旧观念。那关键是你这个男朋友会不会也是这样？我没感觉是这样，对吧？他每次寄东西还告诉你给买的吗？我觉得还是你们俩还是很好的，就是记住一点，你们两个如果沟通很好，或者是彼此相爱的话，他父母的那个态度是可以忽略的。但是提醒这个女生是不要跟这个老人在一起生活的，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在一起生活，那么他要求他儿子这样那样那样的话，他儿子没办法拒绝，没有办法拒绝，那么你就会很别扭很不舒服。如果你们两个人把小家庭建立起来之后，你已经成了女主人了，你已经把这个家撑起来了，你们俩人过得很好了，即便他父母过来住些日子，主动权在你手里。我是这么讲的啊，就是你们俩好，你们俩可以在一起，把他爸爸妈妈的那个尽量跟你们两个人的小家庭分开一起，离远一点，可能就对你的影响不大了。 最重要的是他父母对女生的那种轻视哈。 对，我所以才想村里可能就是对女人就觉得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 对，有啊，有一些地方是这样 的 就是重男轻女嘛。 对， 但是我很想知道的是你男朋友怎么看待这一点。 对， 因为有些时候这个重男轻女的这种文化哈，可能会有家传的。 对，我就希望他不是代代相传 啊。对，希望不是。希望你的男朋友在听到他父母这样，或者在他父母对你轻视的时候， 能够站在一个公平的一个位置上。 对， 如果你的男朋友会觉得没什么呀，我爸妈不就说了你两句吗？有什么关系啊？我爸妈就是，反正我们那儿就这样，确实城里嘛，你们拿女生特别当回事儿，我们那儿就是没太当回事儿。因为我记得哈，我们节目里曾经解答过一个问题，有一个城市的一个老婆跟着那个丈夫就回到农村家里去了，过年过节回去的哈。她那个丈夫家里边的习俗是女人不能上桌吃饭，是吧？然后那个女人，这个问咱们问题的这位女士特别生气，她就觉得不可，我从来没有受过这个待遇，就是我要挤在一边吃着剩饭哈，然后你们都在桌上吃着饭，我就在一边就这样哈。这女人后来就为这个就要跟她丈夫都要过不下去了，几乎是这样的。其实也能理解哈， 对对， 就是那种 生长环境不一样， 对，你感觉你所受的这个待遇是让你有很不舒服很不舒服的这种感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对于这种重男轻女的文化，女生要警惕，因为你是那个被轻视的人。如果你走进了这样的家庭，你会被轻视多少，你能承受多少，你能对这种文化接受多少，你说要去改变公公婆婆，这种可能性几乎是不大的， 不可能的，对， 是吧？那你就要问问你自己，而且通常你的丈夫受了这样的影响有多少，就是重男轻女的这种影响有多少？有人会站在父母那边，就是觉得我们从来都这样，从来就是女人不太当回事儿的，对吧？所以你如果发现了对方的家庭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的话，有这样一个倾向的话，我觉得这是要考察自己男朋友的一个挺重要的方面， 看他是怎么一回事吧。这就是又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你不光看到了他们家庭的情况，你还要在你的男朋友身上找找他留下，就是家庭留给他的痕迹有多少。 对， 而且留下的这个痕迹你能不能够承受，你能不能够把握住一个主动的一个状态。 对，有一位问我们的问题是，他说我想问一下哈，我父亲呢现在考虑想再婚，我父亲今年61岁，对方要再婚的那一位呢只有45岁，那一位既无户口也没有固定的收入，据说很多年都不怎么上班了。而我看了一下那一位，说实话，我觉得那一位呢真的不是什么太正经的人，说话呢会哄人，把我父亲哄得我父亲几乎现在不知道真实的状态是什么了。可能我父亲这一辈子很少听甜言蜜语，因为我母亲在世的时候和我父亲两个人就是那种基本上这个年代他们的夫妻关系很普通的。我母亲好像很少哄我父亲，有的时候还会顶个嘴，还会跟我父亲吵两句。但是呢，我母亲和我父亲应该说感情还行。我父亲过去一直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人，这次遇到的这个女人对我父亲甜言蜜语，我觉得和父亲坐在一起的时候基本上我父亲已经找不着北了，不是一个正常状态。 挺有意思。 我想问你们，我该怎么办呢？我是我父亲的女儿， 他的心情能理解，而且这个女儿也不可能说你父亲要再婚你拦住不让再婚，对吧？你只能把你想到的跟你爸爸说一下，在他冷静的时候说一下，但是作用不是很大。如果说你可以说得动你父亲做一个婚前财产公证，这就可以了，就已经是很大的一个进步了，保全你爸爸妈妈留下的那份财产，这个是很重要的。其他的呢咱拦不住，对吧？真的拦不住。我觉得他的描述真的很有意思啊。 他爸爸找不到北了哈。对，很有可能。你爸爸是个成年人，让他自己做决定， 对 对吧？你确实是，你看到的也不一定是所有的真相， 对， 谁都不知道真相是怎么回事。 对，就是做一个财产公证呢，这样对你爸爸将来的晚年有保证。 有一个保障， 对 对，也就是这样，你能做到的就是这些。另外，你爸爸开心就好。 没错。 好的，今天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这都是可以和我们节目来交流的，也是我们每天节目内容。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播出今夜思雨时22点，欢迎大家收听，也欢迎大家参与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大家可以给我们提问，也可以找到很多联络我们的方式，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今晚就这样，明天我们再见。 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爱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